周宇潮便是 TP 哥，娱乐圈的一位爷，脸长得跟猪似的，据说是挖煤出生，有钱了投了几部影视剧，不知道该说是他的眼光好呢，还是运气好，他投一部火一部，逐渐的在圈里啊是站稳了脚了，这属于啊典型的钱多人飘的那一类，这显摆的比雷蒙还要过分呢。这最让人恶心的是，这人还口口声声的说喜欢他。哎呀，他就纳闷了，这以前被他打过一回，这安分了一段时间，现在是看他这个雷少没人撑腰了，又开始嘚瑟了呗。雷猛的笑容迷之难懂，痞坏痞坏的不怀好意。沈浩一秒惊悚， 呸呸呸，你想什么玩意儿呢？周宇朝那头猪啊，也被跟你雷大少扯上关系？ 哼，是吗？恐怕我这个雷大少就要当到头了。浩子，跟我混没前途，回去吧。 雷猛拍了拍沈浩的肩膀，转身去了洗手间。沈浩愣了一秒。 雷猛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难道是因为你有钱才跟你混的？ 我说真的，你在这儿我尿不出来。 老子，你合着就是事儿爹，从小到大都这个德行，又不是大姑娘，还怕人看？ 雷蒙站在小便池前，正打算解皮带，见沈浩跟进来，动作一顿。 我说小周梦，别管江哲说了什么玩意儿，我觉得你这脾气吧，真得改改。那个郭杰虽然挺不是个东西的，不过他叔沈这事儿，可能真跟人没关系，你把气全撒他身上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还有爷爷的事，我们心里都清楚是怎么回事，谁也不想这样。这事儿你不能把责任全揽你自己身上，有事跟哥说，哥陪你喝酒行不行？ 嘴上虽然嫌弃，不过沈浩还是转身走出了洗手间。这想想又觉得不妥，就在转角的墙后面站定，开始逼逼个没完。沈浩这个人呢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屁话太多，尤其是喝了酒之后，比那个更年期的女人还能唠叨，这没一个钟头那是完不了事儿的。雷猛的心里啊本来就烦，再一听他念经，觉得自己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。只可惜啊，他这把屠刀这才刚刚捏到手里，还都没有来得及手刃仇人，他怎么舍得就这么放下呀？雷猛看了一眼洗手间的窗户，还行，翻上去问题不大，而且这家会所的格局他比谁都清楚，一层两个公用的洗手间相互挨着，把楼层分割成两段，这种地方都不是什么好鸟来的，这多数都是谈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洗手间把走廊两边的包厢隔断，那也是为了顾客的隐私。雷蒙扫了一眼旁边的洗手间，发现里面没人，于是就放心大胆地跳了下去。然而尴尬来了，这从哪里冒出来的人呢？长得居然比他还要好看。不不不不不不，这男人虽然长得好，但是跟他肯定不是一个类型的，比不得他的精致。目测这身高得有1米9，神情寡淡，五官轮廓利落分明，脸上硬朗冷漠，这看起来正直严肃，让人是难以靠近。这种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啊？雷蒙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 哎，我那啥。 这解释的话还没有说出口，男人已经是转身走出了洗手间， 显然是没有要搭理他的意思。雷猛顿觉尴尬，被人如此无视，生平还是第一次。 太疼！是不是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这个雷家大少要当到头了？ 雷猛带了一股子的气，只甩手走出洗手间，男人站在洗手台前洗手。他那动作呀，优雅、缓慢、慢条斯理，认真清洗着手上的每一寸肌肤，连手指头缝也没有放过。 这该不会是尿手上了吧？ 想到那个场景，雷猛没有忍住笑。这上扬的笑声，清冷讽刺的，在狭窄的洗手间里显得是突兀，而且没有礼貌。洗手的男人抬头看向镜子，寡淡的眸色像是地狱深渊，这一旦锁定目标，便是万劫不复。雷猛像是被一桶寒冰当头浇下，又冷又痛。活了小20年了，他自然不会被眼神这种东西给吓倒，这骨子里的桀骜不驯让他从小自带气场，眼高于顶，只呼吸上流世界的空气，这从来没有尝过仰望的滋味。当那双眼睛扫过时所带来的震撼，对雷猛来说是生平之辱。雷猛今天心情不佳，而在此刻更是荡到谷底。他冷着脸走出洗手间，原本只想逃离那逼仄狭小的空间，哪想到被迎面而来的人挡住了去路。 哟，这不是小猛猛吗？是知道哥今天在这儿专门来找我的。你要想哥了，哪用得着自己亲自跑一趟，只要一个电话，哪怕你是在刀山火海，哥一准也会去的。 肥头大耳的男人喝得脸红脖子粗的，这脸呢更加像二师兄了。雷猛觉得他今天的运气啊实在是不怎么好，先是被江哲那个傻逼挑衅，又被洗手间那个洁癖男无视了，现在又遇到了周雨潮这头猪了。早知道有这运气，他是翻什么窗户啊，老老实实的听沈浩逼逼一通不就完了？雷猛是动了动脖子，好久没有打架了，看来世道不允许他善良，这是要逼他给屠刀开开刃呢。也好，那就让猛爷好好教教周雨潮这只猪到底要怎么做只乖乖猪吧。只是下一秒，雷猛想起了一件事儿，他突然往后退了一步，后背撞进了洁癖男的怀里。 先生，救命！ 他微微上挑的桃花眼，浅棕色的瞳仁，眉峰紧锁似的，极为痛苦一般。放软的声音像滴答的流水，直直撞进了秦锦城冷硬的心里，一时让他没能在第一时间推开他。等到他反应过来，男人的双手已经是紧紧地揪住他衣服的下摆了，紧抿着薄唇往上轻微的勾起，笑容里带着一点讨好的味道。由于姿势的问题，秦锦城只是稍微的低头就能碰到他的脸了。这精致俊俏的五官带着勾人的意味，跟刚刚清冷的讽刺判若两人。秦锦城眉头紧蹙，声音冷而且带了命令的味道。 站好。 雷猛站稳身体，伸手替面前的男人抚平了衣摆，一脸无措又害怕地看着他。那对桃花眼似乎是在问， 我站好了，那你到底救还是不救啊？ 说完还用力地眨了两下，就像是在加重语气一般。秦锦城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男人，前一秒还嚣张跋扈目中无人，后一秒便可以撒娇卖萌以脸求人。哎呀，这气概呢， 他实在是不太愿意搭理这种没有男子汉气概的男人。 让开。 男人清冷寡淡的声音一如他的人一般，给人一种难以抗拒的压力，不容人侵犯，不容人靠近。周雨潮可能是真的喝多了，也可能是肖响雷猛太久，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秦锦城，直接伸手抓向雷猛。雷猛眸色晦暗，身体往旁边灵活地侧开，直接躲到了秦锦城的身后。周雨潮的手如他预料中的伸到秦锦城的面前。秦锦城眸色一沉，下一秒呢，周雨潮接近200斤的身体呈直线飞了出去。跟在他身后的保镖甚至连秦锦城的动作都没有来得及看清，只是下意识地侧了一个身。咚的一声响，沉闷的声音在走廊上响起。雷蒙感觉到了生生的肉疼。 真狠，幸好这会肉多，要不然肋骨还不知道会断几根。 这收拾完周雨潮，秦锦城并没有立马离开，而是转回身盯着雷蒙。